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特别嘉宾张之国。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呢几日咧揸车经过呢个洪水咧，我见到哇，有一个 poster， 又有一台好戏，个样熟口熟面，睇，喂，原来叫做张之国吓、啊，喂，乜你唔喺纽西兰咩？咁快又翻咗嚟？ 我其实系隔离专家，我过去嗰年几隔离咗第五次，即系三次嘅来回啦。 哦、 我習慣咗啦， 即系纽西兰翻香港又翻 嗱，纽西兰翻嚟啊14日啦，跟住翻去14日啦，上一次就21日啦，翻去14日啦，跟住翻嚟7日啦，再翻去14日啦，你计下，我人生冇咗一年冇咗，几乎系 两个月，两三月咯。 喂，咁你4个月坐监啊，惨啊！ 唔系噶。我而家呢个年纪咧，其实我准备紧廿几年之后咧，当我90几岁对住四埲墙，好彩仲有个窗有个窿，然后咧仲好彩咧，就偶然间有人入嚟俾杯水我饮、嗯嗯，我就觉得同 姐姐 其实呢个坐监系准备紧嘅、啊，但我觉得 OK 嘅、啊，即系你嘅人，喂系讲你个呢个位啊，讲你个脑嘅啫嘛，你唔紧张，你总之你唔紧张就得噶啦，就我就嗰啲唔话知你咧，天做人咪当被冚，系 啊。 嗱，讲起张之国咧，即系我细个啊，我细个咧睇呢个叫做第一套《清宫残梦》啊，啊人间解语花系咪你唱？ 帝苑并头年 啊， 人间解语花，帝苑并头年。 哇，一人一句。 合欢嗰、那个系阿 Lisa 姐， 系啊系姐姐。啊，即系嗰阵时，你都知啊，嗰啲布景咧， 系 粗粗地啦。咁你又戴顶嗰啲光绪王嗰啲咧， 系 好多嗰啲珍珠嗰啲咁嘅帽咧，吓咁啊，真系剃光头啊！ 咧即系咁咯，因为而家咁。 其实阿姐姐嗰阵时大过你嘅喎，应该。 啊，姐姐大我4年几啦。 咪咯， 因为我 form one， 佢 form five。 睇落 系苏哲、 光绪同埋阿珍妃姐弟恋咁样， 即系我哋好前卫啦。即系呢个年代嘅姐弟恋系我哋带戏啦，系咪？咁唔系，咁佢永远都系阿姐，都有名，你叫阿姐啦嘛，系咪啊？ 咁啊，咁啊， 吓 嗱，咁啊，讲紧张之国咧，即系我哋都知道香港咧，戏剧大师咧就系钟石，即系话钟景辉， 钟景辉老师 唔止噶，仲有噶叫张之国。 嗱，不如咁答你啦。 钟景辉你自己话佢耶鲁读硕士啫，但系喂你仲劲啊！嗱，你系浸会读啊？ 我浸会读全啲系，同埋咧，同埋戏剧同埋艺术啦。 吓、 跟住我都85、86年去伦敦去踎咗一年， 读导演啊，戏剧舞台啊， 啊，专业舞台导演嘅资格啦。 吓、啊、喂 ，London 你去 West End 睇啲咩？ 乜都睇。我系嗰啲咧，唔计划嘅人嚟嘅， 有冇睇 Look Back in Anger？ Of course， Joe Osborne， Joe Orton， 哦 Orton 系 Joe Orton， 仲有一个 What the Butler Saw， 啊哇 What the Butler Saw， 嗰只典型英国嘅 幽默， 佢系好抵死嘅，不如咁讲啦。同埋咧，佢讲性咧，你俾佢 侧讲啊， 佢讲得好明添，但系你唔觉得核突嘅，即系好似曹杰阿陶杰。你讲啲核突嘢，你唔核突噶？ 吓，系咪噶？ 真噶，因为我就话 俾人投诉。 陶杰咧就系、是、典型英国绅士。 吓、啊， 我想做你系揸住士的嘅，即系如果睇 Downton Abbey 嘅亚洲版咧，我一定揾你做嗰个 Lord 啊。吓、啊，我同我 on call 啊，你成日都唔打嚟揾我。喂，咁样搞到我哋而家前线成日喺个麦嗰度得罪人啊！ 我旧时坐的士啊，的士哥哥问我你去边啊，先生，佢梗唔识我啦咁。你开工啊？我广播道啊，你翻去做 operator 啊？我话唔系有 operator， 我话你有冇听过光明顶？梗系有啦，11点钟我梗系收听光明顶啦。你要做乜嘢？哦，我冇，今日做嘉宾。你系边个？哇！咁我话冇啊，我人言微轻嘅。咁佢拧转头望我。咦，你个样好熟口面喎！喂，你几多岁先？佢话我都就嚟60。哦、啊，咁你会识我啦，我叫张之国。咁跟住啊，系啊，你系张之国。即系如果我系30几，我唔敢乱咁急，你明唔明啊？哇，呢、這个叔， 即系认屎认屁，你未必啫。 哇！讲起张之国嗰阵时咧，即系你嗰阵时喺香港电视剧一进入呢个彩色时代，我哋喺日立咧，大约我哋屋企穷啊，嗰阵时喺15寸度啫。 系。 咁呢一年代， 仲系嗰啲零嗰啲咧，唔系遥控嗰啲， 要行埋去噶。 系 啊，仲有睇《朱门怨》啦， 系太太团， 系太太团系你个妹 坐船啦，仲有。 船你都有份啦、啊， 我拍噶嘛， 吓、啊、你拍啊， 梗系啦，我嘅作品。 船咧，我记得第一集咧，成班啲大学生啊，聚会开圣诞舞会， 系啦，有阿张活游同埋黄万利， 系啊， 咁啊张活游咧，因为我咧，佢先肯翻出嚟做电视， 哦， 我亦都系香港第一个即系电视台嘅制作人咧，将琼瑶嘅名著摆上去荧光幕， 船啊， 船， 嗯，哇，嗰阵时嘅船咧。就拍过一套邵氏片，应该何丽丽做。 何丽丽啦，金汉啦，咁井莉咧， 井莉唔喺度啦，井莉好靓啊， 系井莉， 好靓啊井莉， 系冇错。金峰仲有金峰 唔喺度啦， 我唔知啊， 唔系好靓仔，阿叔咁啊， 傻傻地啦， 吓 傻傻地， 傻傻戆戆， 总之有戏路得噶啦， 吓 总之有戏路得噶，吓我就觉得系咁啦。 咁你嗰阵时只船咧好大堆头，有阿黎永强啦、苏淑平啦，系咪？ 仲有呢个叫做仲有伍卫国啦。 五位国唔使讲啦，主角啦， 有一个叫做吕有为啦，系嘛？ 哦，吕有为， 冇错。 吕有为个个家姐，我成日见到佢，佢 系做空姐嗰个， 做谢云中， 系同阿谢云中即系好友，闺中密友，闺中密友 partner。 Jackie 你又点讲咧？喂，佢突然间好细个啦， 答系你投胎啊？ 系咯，我谂紧你头先话30岁以下都唔会认识佢咁啊，我应该。 你去问你掹住车边啦、啊、 我翻嚟而家打紧俾我妈妈佢。 哦，你妈妈可能我粉丝噃， 系 唔好意思啊 ，Auntie 吓你好吓。嗱、咁啊，陶杰啊，即系我啊觉得咧，人咧去到我呢个年纪，当然啦，即系如果仲有机会做嘢咧，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即时咧，嗱，第一人哋敬老啦、啊、第二咧就系、是、原来自己做过嘅嘢咧，仲可以翻炒又再翻炒，咁翻炒靓咪得啦。嗱，好似我而家呢个戏，1983年嘅时候咧，就系梁家辉加冯宝宝，吓咁啊，仲有梁山同埋岳华，仲有林立三。咁、今次咧就系、是、魏俊杰啦、欧嘉文啦， 全部新人， 冇错啦。仲有王建东啦，我力捧嘅一个即系一个好叻嘅演员啦。有两个新人，一个叫做蔡仲思。一个叫做梁飞同，另外加埋个阮德昌。 嗱、所以即系吓，冇代沟噶啦， 冇 啱啊。你知名就改咗咩？改咗个老公你好。 你好闷啊，因为个戏就系讲，哇呢、這个律师好闷。 系 咁我谂啊，喂，以前叫 男主角闷，点样做到戏呢？ 咁嘅，个 New Simon 就咁聪明。 系啊， 即系你谂下，佢系刁转同埋，佢系刁转同埋到位啊。仲有咧，你。我人知嘅，我排亲都系外国翻译剧啦，一系就美国，一系英国啦。我谂系唯一一个导演咧，要攞住个原著同你排戏嘅，因为咧我要感觉嗰个英文嘅原嘅感觉。 嗱，讲到 no 冇理由系，就算 no cover 又好 ，new Simon 都，我一定要睇原著，每一个字都唔可以走甩佢嗰种感觉。 好 pro 啊！ 系我嘅选择。 BNO 啊，成日去英国，点样融入主流？喂，张志国，你纽西兰一早融入主流啦。你喺嗰度啲鬼佬电视台，喂，用英文咧系做嗰度嘅电视剧、啊。 我拍过一个片集， 就系打功夫嗰只、 啊。啊，唔系， 要讲对白 嘅、啊，系啊，时装嘅，吓系时装嘅。咁佢话你 唔系咩 Yan Can 曲嗰只噃？ 唔系，咁佢问我你可唔可以fake？一啲英國啲咁多嘅口音，因為呢個角色喺英國翻嚟嘅，咁我就渾身解數，想像下陶傑點樣講嘢。 我唔得， 咁我就當堂上到位。 係啊，犀唔犀利？一個香港嘅 Chinese 去到 New Zealand， 然後嗰度電視台要你 fake 英國 British accent gentleman 嘅 accent， 竟然你做到，嗰度啲鬼佬做唔到。 不過唔係，因為呢個角色係講佢係亞洲人， 亞洲人 即係黃面孔。 但 系系冇错， 但系英国翻嚟， 英国翻嚟，咁喺纽西兰居住，好似为我而设咁啦，呢个角色吓。 哇，所以即系吓，香港嗰阵时几多人才啊！名家一出手就便知有没有。啱啱头先系冇改过，冇呢个对过呢个剧本。张之国系冇排演啊！一开咪全部自动。 我话俾陶杰听，你千祈唔好同我 rehearsal， 我唔得噶，我系一定死梗。我是要即时嚟啦就去， 喂，讲下又讲，头先你一个人咧已经到咗商台成三个钟头。 啊，唔系，我唔喺商台，我就排完戏咧，我就讲六点半，我同我助手讲，嗱，我而家开始唔讲嘢，你唔好揾我。出事咧，我就因为我住喺香港啊嘛，咁我点可以走去香港翻翻转头啫？我就去旺角一个熟嘅朋友屋企，踎喺度喺屋企冇人，我就静养咗三个半小时，因为我要保持我个嗓子啊，即系我 vocal cord 咧就唔可以受损嘅，因为咁先至系。即我尊重你嘅节目啊嘛，我又尊重我自己嘛。 多谢多谢， 啱唔啱？如果你想做紧节目嘅时候，几强唔强咧，几唔好咧，系咪？ 咁有冇饮翻揸中阿任建辉教阿梅艳芳补声嗰啲大榄国茶饮？ 我谂我未听过， 唔系咸竹风咩？ 吓， 唔系咸竹风咩？以前系讲话咸竹风开声啊嘛。 我谂系啩呢啲，我全信嘅，不过就全冇试过。 唉，即系讲又讲啦，你唔喺香港啲人好挂住你嘅，因为你嘅戏剧界咧慢慢人才凋零。阿钟 Sir 就成日喺度卖广告，卖啲老人药。 系 阿梁天就唔喺度啦。 系阿 King Sir 就身体就一般啦，老人家系咪？但系就思路好清楚。打电话俾佢，你乜都冇同佢讲。你一讲戏剧，当堂把声咧就去翻三十年前嘅钟景辉，精神精拎到咧。你根本咧就唔可以同佢讲戏剧上任何嘅佢唔识嘅嘢或者佢识嘅嘢，因为佢一定知道。 哇，犀利！ 思路之清楚，总之你同个戏剧一读讲戏剧，佢成个人就弹醒咗。呢、个就系我哋自即系万世师表钟景辉老师， 系将欲望号街车玻璃动物园搬上 TVB， 系啊，搬上呢个电视 吓， 系啊， 哇，咁仲有钟这个啼笑姻缘啊，嗰啲 嗰个就系阿黄天林叔嘅作品啦。 唔系啊，钟叔 啊，唔系唔系，嗰系黄天林做嘅。 唔怪得啦，俗俗地啦。我觉得话点解唔 啊？欧家慧啊嘛， 系欧家慧， 仲有陈振华啊嘛， 陈振， 仲有李思琪啊嘛， 李思琪 冇错，集体回忆。 仲有陈斗后咧做大帅， 冇错冇错，做大帅， 做大帅想强奸啊李思琪啊嘛， 嗯，勉强咗少少。 点知啊，系边个啫？点知俾阿关秀姑，即系 欧家慧， 嗰个系卖帽噶嘛？ 系啦， 咁啊，张恨水小说啊， 冇错。电影当年咧就系葛兰同埋林翠，加个张扬， 系啊， 系嘛，集体回忆。 哇，你都铺好多戏喎。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特别嘉宾张之国， 嗱啲旧戏新做咧，就证明嗰套戏本身系得啦。不过你改个名都好白厌，老公你好闷，你知我哋而家眼花，睇到个闷字里边嗰个字， 你咧有好鬼顽皮嘅。 哎呀，系头先我第一眼都睇错咗。 唔系净系我心情， 我系用心良苦嘅大佬。 poster 个 design 个字系 点咩？ 唔似嘅。 poster 唔系净系唔系。poster 唔系净系睇颜色嘅，要有味道嘅。我点能够令到有味蕾嘅作用咧？就系嗰个字啦。 你知道我哋广播有时咧玩下嗰啲喷咧，就叫做窄界啊。你今次玩呢个象形字玩窄界咧，吓咁未试过又。 嗰日阿陶杰兴，我喺纽西兰，佢发个信息俾我，哇吓咁都俾佢谂到。其实呢个系我。有少少有意嘅， 真系有意啊！ 少少啦， 英雄 唔系你明唔明啊？因为而家好闷啊，啲人好沉闷啊。喂，俾啲嘢佢哋讲下啦，系俾啲笑柄得唔得啫？你咪笑我都冇所谓噶。我最惊你唔笑我啊！ 我惊即系啲人咧去投诉你，知唔知？ 咁咪唔会，唔会。你嗱，你喺接，因为你 个剧 你 有粗口啊！ 你七位数以上嘅听众，如果你啲听众唔投诉，就冇人投诉噶啦，系嘛？ 而家好老，好得人惊嘅而家吓。你都知啦，香港嘅戾氣好重。 係， 我俾你隔離啊，你隔離幾多？算好咯，因為你嗰啲酒店你都搬得入啊嘛，你知唔知？我有個 friend 啊，三藩市啊，諗住啊 ，book 飛機翻嚟啊，咁啊好好地地美國咧就隔翻嚟14日，啊點知多幾單輸入定係唔知 Biden 咧講嘢得罪大陸，即刻咧14日咧。就升格廿一日， 學差加加咁樣喎。 咁啊，成間國泰就即刻成個月 San Francisco 翻香港嗰啲flight 全部 cancel， 咁啊慘啦！佢訂咗14日咧，嗰個酒店咧冇得回水。 哇！ 喂，大佬有冇搞錯啊？ 酒店冇責任為你個隔離去 咁適應嘅，特區政府有責任噶嘛？喂，因為你自己整蠱人14日加到廿一日，係嘛？喂，紐西蘭咁樣樣會暴動喎。要我俾钱去坐监 嗱，纽西兰，然后我翻嚟要俾3100蚊纽纸嘅， 你都要俾啊？ 要俾3100蚊。喂， 因为大佬唔系你黐出咁转，咪啲纳税人咪即系填补上去，嗯、我哋俾3100蚊，不过咧就。保证是五星级酒店、 哦、一定五星级、 哦、一定是五星级、哦、我上次回去就一去到 Auckland 奥克兰我就住在乡下他就再转去这个内陆机转了去威灵顿武雷宫那么远、嗯哦、原来就是入住在隔离他不理你住哪里的总之他到时的电话打出来你住那个酒店你就去那 里今次你回去要不要隔离 哎惨了我现在呢我而家喺香港咧，叫 stranded 啊？點解咧？我上嘅網址想打，即係想打，即係 book 嗰個叫做 isolation and I whatever Q 、isolation and quarantine right？ 咁咧，佢咧就要喺電腦上面俾你嘅額啊。咁咧，而家去到12月尾係滿嘅，12月1日開始仲未有得開放俾你訂。 哎、 所以而家我了无期嘅，所以咧我预备咧就隔一个礼拜就喺广播度喺呢个节目门口企喺度等你搵我出嚟客串， 哦， 啊、随串随到， 系咪噶？ 梗噶啦， 咁啊起码一定 一言既出嘛。嗱、啊，嗱、你头先讲到话咩旧瓶新酒啦、啊，不如咁啦，好嘅剧本同埋好嘅材料咧，唔、会旧嘅，好似呢个戏咁咧。当咗仲嗌交戏啊！即系净系现代嘅现代都唔现代嘅一啲台词、嗯，你会笑到攞咗落地下。两、公婆嗌大交，你会笑到呕泡嘅。咁我觉得呢个系经典里边嘅经典。咁、当年嘅冯宝宝啊，同埋梁家辉喺个利舞台嘅舞台上边会飞嘅、哇！睇到呢个新人梁家辉乜咁劲嘅，哇！未做过舞台剧、居然咧阿郭兰姐姐睇完之后话：，诶，张之国，你边度揾呢个梁家辉出嚟噶？我话唔系啊，我总之识佢啦咁样。哇 ，Bush 非常好。真的非常好，呢、這个郭兰姐姐赞梁家辉。 喂，佢应该冇咁嘅天才，点会俾阿李汉祥睇中？想招佢做驸马咧？ 当然， 啱唔啱？想个女嫁俾佢？ 系当然。 开套片叫《火龙》啊， 冇错。咁啊，同埋《火烧圆明园》。 火烧圆明园 之后就停一停啦，要 又做个咸丰，又做个宣统， 系系吓。所以你讲到呢度咧，我同你讲下贝托鲁奇嘅故事。 啊，系啊，贝托鲁奇。 啊，当年 皇帝意大利。 当年咧，我喺纽约八几年嘅年代咧，我就见到胡因梦，即系大家一齐去。倾偈玩啊，食饭啦，咁跟住佢就话：有 casting director， 你帮帮佢手。我话帮手咩事啊？佢话你见一见佢咧。咁嗰个叫 Joanna Merlin， 咁原来要拍呢个龙年啊，《The Year of the Dragon》。 John Long 做。 John Long 同埋呢个 Mickey Rood 系啦。咁啊呢个 Michael Cimino 做导演。 系啊。 佢咧 死咗啦。 佢揾咗啊，佢叫我帮佢揾，我揾咗 Dodo， 去 read 读剧本。咁啊 ，Dodo 睇咗剧本之后咧，中意。嗱 ，Dodo 咧嗰阵时喺 TVB 失踪咗48个小时，就系不知不觉咧就去咗 New York， 同 Michael Cimino 就 Mickey Rook 对剧本。对完之后咧 ，Mickey Rook 中意佢 ，Michael Cimino 都中意佢，但系唯独是啊 ，Dodo 姐唔拍得，因为要脱。 哦， 你睇翻龙年嗰套戏咧，个女主角有场戏系激嘅， 做个女，嗰做女记者， 女记者啊，冇错啦， 女记者， 冇错啦， 想俾阿 Mickey Rook 拉上台， 系 得好暴力添， 冇错啦， 咁啊难啃嘅， 因为 Mickey Rook 咧就系呢个差佬。 好啦，新闻翻嚟再讲。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特别嘉宾张之国 今年的东京奥运我们知道香港下一代的运动员出类拔萃、这个是动的一面但正的一面的戏剧一点都不简单、都有一班新秀出来一点都不敢当年张之国你出道、喂你这套剧我看过卡士、都很震撼、 有电视界啦，电影界啦，舞台界啦，粤剧界啦，仲有亦都有新秀啦。王建东而家 TVB 力捧啦，咁呢一个蔡仲思呢个小妹妹非常咁叻，话头醒尾，嗰啲精力澎湃。另外一个就是梁飞同粤剧界跨界过嚟嘅， 唱大戏噶， 冇错。 呢套嘢时装剧嘅噃， 好难得就佢一啲粤剧嘅感觉都甩晒。 但系点样可以甩到粤剧啊？以前哥哥出嚟唱歌咧，佢啲人话佢把口嘅味道啊。 Jackie 啊，你买张飞去入场睇睇，你咪知啦。 我见到张飞都 应该咁噶。咁你罗剑朗咧嗰阵时系咪？ 唔得，佢甩唔到， 甩唔到啊！ 甩唔喂，好出嚟好似集晒 集晒假， 即做时装嘅时装， 唔得，佢我觉得佢唔系时装人咯， 系咪？ 有啲唔系时装人嚟嘅。 但系嗰阵时嗰啲小生点都目睹啲啊，呢个张扬啊、赵雷啊嗰啲张英才、 雷震先至系啊， 雷震啊林黛 都唔使做戏个样，就系嗰个样，稍微灵活啲就系赵雷。 哦，赵雷， 你话关山都仲系都仲系木嘅，唔系佢哋兴木嘅， 因为嗰阵时啲男主角咧唔坏， 冇错，冇怪仔啊嘛， 冇啊，系啊。个个都老正， 啊、最快嗰就陈后啦，已经 系 已经系叫做最快噶啦。 但唔系好靓仔，一个父旗一个女旗都好正派嘅。 嗰个 正派唔得噶，女人不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嘛。 当然， 你知唔知嗰啲戏要去到南洋？你知唔知？嗰啲南洋啲女人咧，咁、 啊、 一路睇一路泼线咧，佢保守啊，你知唔知？ 所以佢哋啲 要留翻个初夜俾个老公嗰只。 国泰电某啲戏喺南洋咪一带咪好好旺旺场啦。 系啊，你点可以话未婚就已经咩咩搞嘢唔得噶？ 最多都系。將個長床單攬上少少，跟住 pan 出去落啲雨，然後咧開花，跟住一個 B 就抱咗喺手啦，即係快到咁啊！ 啲蒙太奇， 啲蒙太奇嗰啲咪太離譜咯，已經。今時今日北京吳亦凡嗰啲咪已經太離譜噶啦。 咁我就唔係好知啊啲嘢嚇。不過如果你問我咧，我認為舊瓶新酒好緊要啦，所以咧我好記得當年啊 King Sir 講一句説話，人哋問佢話點解你去即係咁俾心機去搞演藝學院，佢話一句説話，佢話。个成果唔系明年，系30年后。 而家真系啦， 真系俾佢讲到啦。而家你睇下剧场，所有台前幕后都系演艺学院不同学院出嚟嘅学生， 好感动，真系。 系 呢个行业咧，你知道， 即系你唔理黄秋生又好，苏玉华又好，都系演艺学院。 喂，但系呢个系咪 即系谢君豪就唔使讲啦？ 但我哋出咗好班好嘅学生，然后变咗好嘅演员啫。但系呢一行真系式微紧啊嘛。嗱，我哋而家个院线又唔能够全部 full house 啦，根本上因为 covid 要开得好少啦。跟住然后我哋又冇。乜 sponsor 啦，大家又唔睇戏啦，政府啲钱就不嬲都唔系好多啦。 咁你今日靠张之国翻嚟？ 我嘅心愿咧就系搞到喜剧，令到大家开心，最紧要嚟开心，同埋合府统请，有冇 bad languages？ 即系你唔使惊，哎呀，我 B 唔睇得，冇问题，冇，即系完全系合府统请嘅健康喜剧。不过咧就会笑到碌地，因为 Neil Simon 呢个档牌就已经杀晒啦，即系你知啦，纽西蒙冇得讲啦，即系美国嘅喜剧嘅，即系呢个殿堂级嘅大师。我未讲完嗰个故事喎。跟住咧就系呢个咩啦，贝托鲁奇啊。但系点样有渊源咧？咁呢个 Joanna Merlin 就话俾我听，喂，86年，因为我嗰时喺英国，佢话86年夏天你会唔会喺香港？我翻咗去啦。佢话到时咧，我会安排你去Mandarin Oriental Hotel audition， 你制唔制？我话 well why not， 试下有乜所谓啫？咁啊，我走上去试啦，入去佢俾个剧本我读两版，读咗一次，叫我翻出去，等咗几乎都有，佢唔系叫你喺门口嘅，佢哋叫你去 Clippers Lounge， 即系你谂饮嘢，佢签啦，跟住叫翻上去，叫我再读，咁就问我你肯唔肯做普杰？问到 普杰， 我净系做普杰啫。吓，我净系做 细佬。 我净系做普杰啫。咁啊，咪呢个Bertolucci 咧就话我中意你个口音，因为咧普杰系一个苏格兰老师教出嚟嘅英 语。Johnston 冇错啦，所以咧，即使咧，咁我就话俾你，我话我相信你已经揾咗尊龙，因为我收到风，但你。他哋做呢啲咁嘅國際性嘅 scouting 咧，一定要全球行運嘅，即係台灣又要去，即係佢做識，即係等於政府請人咁，內定咗咧，佢都要整曬色水。 賣下廣告。 當然啦，即係全世界宣傳。 中文大學請校長啊，請教授都。 據聞咧，你知我一個香港都仲有一兩個好似我咁嘅演員就係 audition， 但似乎咧我係最近咧，因為我英語比較好啲，同埋講話因為我講英文咧有英國人嘅口音，所以但佢話咧普對唔住，你做唔做普傑？我唔做普傑，如果普兒咧我就做，咁呢個當然係尊龍做普傑啦，即係做普兒啦，即係呢個就一個我從來冇講過一個故事嚟，咁起碼都見咗個哇國際大導演。 哇！你將 Do 做試鏡，同埋李參啲做咗普傑呢、這個？ 普兒啊，普傑我唔做。啊，陶杰咧我就会考虑嘅， 系咪噶？ 当然，如果要拍到叫陶杰主咧，我就去报名我做陶杰。 喂，夸 我，咁起码我要讲英文啊嘛，系咪啊？即系你戏唔得啫，我啲戏得啊嘛。 系啊，你啲英文一讲我唔敢开声咯。 你搞错啊！我讲普通话咧，你就唔敢开口。 唔系啊，我话咩？呢个我同我听众分享，我有时半夜三更我同你 WhatsApp 咧。 系啊， 我以为个鬼佬嚟啊！ 喂，你啲 written English 啊，先至犀利啊！ 咩分数？俾啲咩分数？俾啲咩分数？ 起码咧98分。 陶老师，真系啊！喂，你讲 纽西兰噃，你唔系英国喎？你首英文咧？ 系咩？ 即系好似 boarding school 噶噃 ？Excuse me， 仲要 Eton。 我唔敢讲 Eton 啦，起码都 Undo 啦 ，Rapton 啦， 即系起码 grammatically 咧冇错。 我 gram 唔止 grammatically 冇错， 嗰啲 vocabulary grammatically 咧就 immaculate。 Oh， thank you very much。 仲有咧就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嗰啲咁嘅嘢 ，very subtle 吓 ，a subtle irony。 我知啊，哇，唔怪得张子国唔肯翻香港啦，佢喺纽西兰一定捞得好掂。 我就对语言咧系敏感嘅。嗱，当年我读书读四年法文咧，我去到巴黎咧，啲人以为我喺巴黎生。即我发音好准。 巴黎文 français。 Je suis, je suis, je sais. Oh là là. Non, non, non, là. C'est merveilleux. Parce que aujourd'hui, j'ai les qu'est-ce qu'on vient de dire? Le programme. Avec Tokit. Et bienvenue. Les mots, bien sûr, mais comme Kita, bien venu, voulez-vous que j'ai quand même. À l'émission ce soir. Oui, c'est ça. Voilà, ce soir. Pourquoi? 我哋点敢造次啊？ 哇！我层次高咗好多，听、啊、对住全球听众，你叫我做叔父，大佬我唔做叔父都唔得 啊！犀利啊！ 嗱，唔系即系咁，我觉得咧语言咧其实系天生，啊、好似咧我老伯，佢、原来一口天津话我唔知 道。喂，你系上海人？ 诶、你错啦， 我陕西人。 我不是 啊，你也是陕西人 ？No， 我爹打我噶啦， 不是陕西人。陕西人会 佛林广， 佛林广。所以会佛林话，诶，我同你讲，我老豆咧天津话好掂，但系佢唔肯讲，佢有原因，因为49年之后咧，佢啲生意冚唪唥变呢度，佢就从此唔肯讲一句天津口音嘅国语，直至到我读中学升中学，我老妈先话你唔好读培正，你唔好读圣律师，你读苏哲，因为我想你咧将你嘅国语学好。佢话50年之后，我妈咪话。将会是中国人的世界， 真系、哦。 我老妈只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大佬， 真系、哦。 咩料啊？你知唔知啊？ 哇，犀利犀利！天津人啊，嗰啲天津话咧就唔讲，就唔讲什么嘅，就是买呀、 啊。啊，这是 就是买呀、啊， 干啥咧？ 啊，就干啥？ 哎呀，干啥？ 咁啊嘛，天津人。 对，你讲啦。 啱唔啱？ 啱。 天津嗰度仲有一间酒店叫利顺德。 哦，我冇听过。 系以前殖民地咧。 系，我冇去过天津啊。 你有冇去过？ 冇。 你伯爷仲喺边度？ 我伯爷广东呢个开平吓，你点咧？你讲个酒店， 利顺德酒店咧系相当于天津嗰阵时，唔止系清末嘅，相当于 equivalent to 香港半岛，门高九大，殖民地咧木地板， 系 吓， 系 而家唔知仲喺咪度，好犀利。 咁即系嗰个当年嘅风采， 系啊， 好似一个 grand old lady， 系啊， 即系个 grand dame， 系 嘛，我哋叫 grand dame， 系啊 ，grand dame， 哇，犀利啊，真系。喂，如果你系英国人咧，你张子国已经做咗唔知阿 Sir， 已经系 Lord， 你知唔知？Lord Lawrence Olivier， no, I don't think so， because 我个人咧。我人唔肯随波逐流。 哦，系好有原则。 我唔可以做一啲我个心过唔到嘅嘢啦。 系。 咁所以咧，乜都唔得。你可以同我软，但你唔好同我硬。吓，即系我唔可以硬碰。我唔系要做 winner，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人总系有性格噶嘛。 喂，呢套剧咧叫吓、 啊。老公你好乜啊？ 喂，你嗰场系交戏啊？ 系。 喂，中间会唔可以即系有冷场嘅？ 唔可以有螺丝，仲有系被誉为 咁样去， 被誉为现代经典里边男女之间嗌交嘅最经典里边嘅经典。 其实功夫片嚟嘅噃，即系嗰个对白嘅， 几乎上咧就系剑来剑往咁滞飞碟。但你听啲台词咧，好似而家喺 将军澳某个单位两公婆嗌紧交嗰啲内容一模一样， 但系冇理由一样噶。Neil Simon 系个美国人，佢写个两公婆 呢啲就要翻译 导演啦，就要翻译个海地嘅功夫啦，张之国导演嘅功力啦，加埋嗰啲演员喺个手上啦。 而且广东话咧，你知啊，五六十年代同七八十年代同埋千禧年完全唔同。 你讲啦，我每一次停得话呢个说话系六零年代，冇嘅，你唔讲得。 系啊， 即系我唔俾佢讲黐线，你 系啊，唔得噶， 唔得， 唔得嘅咩？ 冇啊，六年代冇黐线， 冇 黐线， 冇， 你可以话你发神经， 呢个就鬼马， 你癫咗， 你鬼马， 你鬼马 系嘛？ 系 啊，你叫我，你叫我走。我唯有走喺啦，呢个喺啦， 喺啦咁啊，系啦，冇错啦，知唔喺？知唔喺？ 系啊， 即系嗰啲语气先啱啊嘛。 冇啦，而家我哋细个啲怕者咪有咯，系嘛？ 即系有而家有啲人话怕者，其实个怕者咩系五六十年代嘅说话嚟噶。 系啊，仲有啊，你间学校有几多个书友啊？ 有几多书友？ 唔系同学啊，叫书友，系嘛？ 因为我哋嗰个年代长大，工人叫我做二官噶，你明唔明啊？即 系 真系二官，你明唔明啊？即系嗰 仲有唔系？唔系学校叫书馆啊，啱嘛？ 系书馆， 书友啊， 翻书馆 系啊， 翻书馆你要系，即系唔系翻书，即系唔系洋 读翻书， 唔系读翻书，系翻书馆，系去书馆。 哦， 啊，系翻书馆， 即系翻学啊， 系冇错啦。 所以你点样将 New Simon 嗰个纽约嗰种腔，将佢 translate into 而家千禧，仲有将军澳， 冇错， 呢个口功啦。 咁因为我咧， 而家啲港女讲嘢呢。佢爆粗噶嘛？ 唔系我啊，因为我都话俾你听啦，我排戏嘅脾性咧，我谂全香港冇噶啦，冇第二个导演做我。我要攞住个英文原著，话知佢系 Shakespeare or Alan Ackerman or Noah Coward， 我都要睇住个原著。我就话喂，阿谢君豪，佢原著嗰个感觉唔系咁噶，咁我就要研究嗰个字啦。喂，咁嘅语调、啊。喂，系富富又得正，相反翻嚟嘅呢个倒装文化，咁我哋要执啦。咁仲有咧，执完出嚟咧。仲系有翻译味道，我就要呢一样嘢，因为系翻译剧噶嘛。 系啊，系啊。 佢哋唔明白，以为咧将个口语化变晒香港， 又唔得，唔得。 你 唔可以八，唔可以， 你对唔住个剧作啊！ 唔可以啊，十八楼诗作， 冇错， 唔得吓。哇，嗱呢啲真系大师啊！ 即系我认为，如果你英文唔冇翻， 要俾人听得出少少，即系以前听广播， 我特登嘅。 一个杨广培做呢个三言两拍吓，嗰啲咁嘅书生又得。下一场咧，大众马三剑侠鬼佬又得，嗰阵时有个编剧叫高堂啊，哇写乜似乜，出水能游，入水能跳，吓 嗰啲真系叻， 通幽入冥真系叻，嗰啲对白而家冇啦吓，广告翻嚟再讲。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特别嘉宾张之国， 阿张 Sir， 我而家发觉，我听咗你成晚咧，你咁耐隐居喺呢个 New Zealand， 呢个 committing a crime，you are committing a crime against Hong Kong。 No, you're absolutely wrong. Huh? Well, you're accusing me of betraying my beloved home. 你个 beloved home 系？香港啊嘛 ，of course， 咁样当然。 咁点解你唔喺香港整间张之国喜剧学校？ 我话俾你点解？ 喂，跟你做过一台戏嘅咧，咪圣读啊，两个 degree， 绝对系。我收晒。 But you are not here. Come on. 喂，人好多选择啊 ，there are choices in life. You know, I mean, sometimes I don't even know what I should be or I shouldn't be doing. Hong Kong needs you, right? But I don't think I need Hong Kong. I don't think. What? That's why I said he's been committing a crime. It'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I know. Crime to humanity. I understand. Truly. I think so. Yes. 唔得噶喎，咁樣。 不如咁，曾經有啲教育中心漏過我啦。喂，張 Sir， 不如翻香港幫我哋搞一個戲劇科啊！大把學生要嚟排隊學。我話：喂，好好揾嘅。我就係呢句説話，我過唔到關。係 啊。 即係如果你話因為好好揾我去做，其實佢唔講呢句説話，我就冇嘢嘅。 嗯。 即系我唔系高贵，我唔系扮嘢。呢个说话令到我觉得，哇， 好 offend。 That's not me。 offended。 offensive。I find very offensive。 系啊， 就咁嘅意思。 系啊， 我唔系清高 啦。呢个做鸡啊，系咩？做鸡冇 冇错啦，断中比嘛。 咪咯， 仲要咧 fake， 仲要做 fake 喎 ，fake orgasm 我做唔出咯。即系将个高潮要系假嘅，我做唔出咯。嗱，我记得一句说话好啱嘅，记得我同啲学生讲，你讲乜都好，你永远咧。Lies, there are zillions of versions, but only one truth. 你无论讲咩都咧， 記得嗰個原本嘅原裝係乜嘢，你千祈唔好講大話，大話就冚大話，因為時間你會忘記咗，所以咧記住永遠係得一個叫真理，冇第二樣嘢。如果你哋堅守嘅真理嘅話，你點錯你都係講翻嗰句説話。呢個就是我做人的宗旨，所以你橫錯掂錯，我都是那個說話。我比較好一點，做人好玩一 點。今天袋了很多錢，韓袋啊！ 我收了你很多錢，真的。我收了很多錢。 沒有， 因為我沒有機會跟阿陶傑底坐低傾偈，只是半夜三更在英式的對話。 我以為你一路尿洗尿先嚟，乜你翻咗嚟又唔講，係嘛？ 咁咪第一時間通知你咯，因為你同我講話，你翻嚟要通知我，我想請你上嚟傾下偈嘛。咁我咪好乖咁跟你講咯。所以我要宣傳話俾人聽，我個戲咧仲有四場加咗場，就唔該你上網買飛啦。呢個叫做喺藝術中心做嘅授權劇院。 我哋要即係要支持翻香港戲劇咯，係嘛嘛？即係呢個咁混濁嘅世代，係咪點樣去揾一個出路？係咪？ 我想对于人来讲是一种另类的逃避。入了剧院你在英国你知道的。你入了就真的忙我的嘛。你忙到舞台上面的角色。喂 ,Agatha Christie 的制作。哇这个什么是吧，即是那个音乐大师写的这个什么这个 Phantom of the Opera。那这个人不是整个人即是忙我了。 你一定要看 Mousetrap。 唉，你唔好讲呢个，一学眼泪就呢个 mousetrap 咧，令我咧就唔见咗百几万。吓， 点解？ 下次下回分，下回分晓。 吓，哇喂！ 老鼠陷阱。 吓，老鼠陷阱啊！老鼠夹啊嘛。 当年咧，我攞咗个 copyright 噶啦。 系啊。 有金燕玲、梁家辉、胡枫、艾迪、刘雪华、鲍喜静。 侦探剧， 冇错啦。叫做攞命啲嘅嘢，出资做唔成。 点解？ 下回分解。 下回分解。 吓， 呢个系一个佢教我嘅。节目结尾咧，有少少引子， 系啊， 即系引你听。 上高处， 冇错啦。 喂，你咁样走去唔得啦，吓，下个礼拜要翻上嚟。 我得闲打翻俾你啦。喂，阿陶杰兄，我得闲啦，你照我啦咁。 套戏仲做到几耐噶？ 套戏未上画，10月4号先第一场，10月7号第一场，7号至17号。 咁唔好咁快走住喎。 啊，我当然啦， 唔得嘅。 即系你阿 Jackie 小朋友，你邀请我陶杰兄，你邀请我即刻扑上嚟。 好啊，咁啊，多谢文章之国啊，一台好戏，多谢多谢。星期一晚11点， 人杰地灵，光明顶。